岁，有情愿能相知，死亦无悔。我柔情深似海，你痴心可问天，是相守长千卷。 啪啦啪啦，爆竹一声打地一锤，噼里啪啦啪啦。

太多伤感留在心中，像一道光流。

山龙略施庆幸年幼，看世事如云又一年。 敲锣打鼓遍地处处欢乐声， 略施降龙飞舞人间。来来恭喜你，贺喜你，恭喜你，祝福你，美景良辰情如愿，呀新年更胜旧一年。来来恭喜你，贺喜你，恭喜你，祝福你，风和雨渐渐飘远，呀相逢瑞士贺喜你。 赴后继承当走，前赴后继承当走，踏碎万恶的旧世界，万里江山披锦绣，披锦绣，踏碎万恶的旧世界，万里江山披锦绣，万里江山披锦绣。 结果反被你讲了一气。